我是 Mill on Trend，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，来到了六点钟，鸡汤了。 第三场人生道理，我选懂懂懂， 我选懂懂懂啊！此刻现在已经放工了嘛，对不对？放工之后呢，你是什么心情的呢？是很开心哇！今天我完成了这个 project， 哇！我今天终于完成 everything 的东西了，哇！今天终于下班了，你是开心还是你是另外一种心情？就是哦，好累哦，今天又被老板骂了，哦，好累哦，这个 project 永远做不完的，哦，好累哦，明天又要早起，哦，好累哦，才睡几个小时又要起来去上班了。如果你是现在这样的心情的话，现在这碗鸡汤很适合你哦，我们来听听看呗。 最近看到一段话，莫名的鼓励了我，希望也能帮助到你。我知道你最近很累，是那种看不见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感，但是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就算无人问津也好，技不如人也好，千万别让烦躁和焦虑毁了你本就不多的热情。别贪心，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，但也别灰心，我们也不可能什么都没有。 哇，我很喜欢这一句耶，别担心，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，也别担心，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能拥有。因为真的啊，其实我们会一直嫌弃自己，哎，为什么我得不到这个，哎，为什么我赚不够，为什么我买不到这个东西，是因为你要求的太多了。人要求的东西真的不高的，有鞋子给你穿，有三餐温饱，有就是衣服给你穿，然后呢可以有bag，有车给你驾，其实就已经足够开心了。是因为我们要求的太高了，要求自己一定要买到很昂贵的鞋子啊，很昂贵的车啊，很昂贵的滴滴答答的东西，是因为你 expect 太多，把自己的要求拉得太高，才会觉得人生真的很累。那等一下回来跟你分享，如果我在人生很累的时候，我用什么方法去让自己没有那么的累的呢？回来跟你分享吧，守着 Cushion Be on Trash。 我是莹， 我是俊， 我们是 英俊组合。 不是啦，我们是勾选 Magic Hour，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，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莹莹啊。有声 Be o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听过的歌曲来自周深的《梦见你》。 第三场人生道理，勾选懂懂懂， 勾选懂懂懂。有时候发梦的时候呢，就是发梦到以前你很喜欢的恋人，起来的那一刻就觉得啊，原来只是发梦，然后心情就开始很 down 啊，然后开始觉得哎呦，人生好累啊，为什么追不到我喜欢的女生还是男生？如果你最近真的很累的话，这个鸡汤很适合你，我们重听一次这碗鸡汤呗。 最近看到一段话，莫名的鼓励了我，希望也能帮助到你。我知道你最近很累，是那种看不见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感，但是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就算无人问津也好，技不如人也好，千万别让烦躁和焦虑毁了你本就不多的热情。别贪心，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，但也别灰心，我们也不可能什么都没有。 哎，听了后有没有很治愈你呢？我觉得是有的，除了他讲话的方式，就是慢慢，别担心，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，但也别灰心，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的。我觉得这样子讲话也是很治愈我的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此刻很累很累的话，我建议你真的是来个旅行。我治愈我自己的方法就是，当我累的时候，真的是去一趟旅行，回来整个人充满电的。为什么你会觉得就是平时我放假在家好好休息，就是躺着看电视啊，吃零食啊，还是怎样的，你都觉得还是很累？是因为我们做回我们同样的事情啊，比如说像是星期一到五我们去上班嘛，这个是一定很累很累的日子啦。但是星期六星期日的话宅在家，其实我们平常放工后也是宅在家看戏啊，吃零食啊，这些我们日常做的东西在星期六日呢也是做一样的东西，只是时间比较长 长一点。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休息到治愈到，因为我平时也是做这样的事嘛。那我休息的方法就是做一些我平常没有做的事情，比如说像是去旅行，去另外一个国家看看别的世界，还是吃吃别的国家的美食，这个才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休息啦。如果你此刻真的觉得在家很无聊，在家怎样躺着休息都是觉得没有休息到的话，旅行是你最佳的良药。试看旅行这个方法到底 work 不 work， 然后回来告诉我有没有治愈到你，帮到你吧。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， Goshen Beyond Trend， Hello 你好，我是 YY 音音。听过的歌曲来自 Rise 的 Boom Boom Bass。 Rise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16号傍晚的5点钟的地点会是 Ideal Life KL 啦。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.com， 大家要赶快哟，因为 PS2 3 4 5都已经 sold out 了，所以马上买起来。 第三场人生道理，歌炫懂懂懂， 歌炫懂懂懂。今天懂的潮语是什么呢？是 UFO 你。对，就是外星人的那个 UFO 你啊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第一次看这个潮语的时候，应该是我第一个想法啦，应该是说你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，因为外星人的长相本来就跟我们地球上的人类长得不一样嘛，就应该是形容着我们一群朋友嘛。那我们一群朋友呢就是 ABCD， 我们 ABC 的想法已经一致了，就想、哦、我们今天一定要吃韩国餐。结果 D 的朋友就有特别的想法，就说不要韩国餐啦，我们去吃日本餐啦。就是你的想法跟 ABC 朋友不一样，他们就 UFO 你，就不喜欢你。为什么你想法永远不一样，就觉得你是格外不一样的人，不想跟你做朋友了，他们就 UFO 你啊。第一个想法是这个，第二个想法应该是说你长得特别不一样。这个特别不一样呢不是贬义词，而是好的词，就说你是一个长得特别美、特别高、特别帅，就跟别人真的不一样，他们就 UFO 你，应该是很羡慕。哇，羡慕了，你很高、很瘦、很美、很白哦，应该是这样子啦。还是你有其他的想法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0699988889哦。 UFO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回来跟你揭晓吧。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，歌声 Beyond Trend。 Hello 你好，我是 YY 音音。听过的歌曲来自 80's 的 Lemon Drop。 第三场人生道理，歌声懂懂懂， 歌声懂懂懂。今天懂什么潮语，就是 UFO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第一个想法应该是你想法跟我们不一样，所以你就代表是一个外星人，我们就 UFO 你，就排挤你，不喜欢你，不想跟你做朋友了。然后第二个想法呢，就是可能 UFO 你很羡慕你的意思，因为 UFO 就是代表外星人，外星人的长相呢跟我们特别不一样的，就是你格外美丽、格外帅、格外的瘦、格外的白，然后导致我非常羡慕羡慕你 UFO 你呀、啊。这两个想法到底对不对呢？原来是不对的。其实 UFO 你的意思就是呢，他把你当外人看待，因为 UFO 呢就是外星人，根本跟我们不能一起共存的嘛，不能做朋友的嘛，你是不一样的人，他就把你当成外人的不一样吗？如果你是一样的话，他就当你是知心朋友，把你放在心中，你是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人。但是现在他没有，他 UFO 你，把你当外人看待，原来是一个很sad 的形容词啊，你知道了吗？没关系，你现在很 sad， 我现在马上送你了去看 Superman， 他不是 UFO 外星人，他是不一样的人类，有特异功能的去拯救世界的 Superman 这部电影啦。电影讲述呢，超人以记者克拉克肯特身份呢，试图调和他的克星血统与人类之间的矛盾呐、啊。想要看的话，上到 Goshen.l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选两张 Superman 电影首映礼邀请节啦，详情条规浏览歌选的 LY。 7月10号呢 Superman 呢就会和你一起拯救世界了。守着歌选 Be Your Trend， 歌选 Be Your Trend。 Hello 你好，我是 YY 音音。听过的歌曲来自有长进的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？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？是小鲜肉很多马色马色的，还是你想成为一个成熟稳重的人呢？就是老爸这个角色啦，还是你要两个加 起来，就是又想成为小鲜肉又想成为老爸，那你就不要错过这个连续剧啦，就是我的鲜肉老爸，由 Glenn Young 呢还有林律一起主演的啦。那他就是有上到我们勾轩小童还有楚英呢就访问到他了。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剧本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来听听看。 其实那个中文的名字是我们之后才知道的，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纽西兰的一部戏，然后我们就拿他的 IP 来马来西亚拍。当我们知道他的故事是关于姐弟恋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一点紧张的啦，对，因为也听说这部戏有很多亲密的戏，互相都在跟我们自己的经纪人说，哎，到底是谁演那个女主角，然后他就问是谁演那个男生， 就是你们不知道对方那个对手戏是会跟谁演这样， 毕竟蛮多大尺度的， 是，然后也觉得需要跟一个你会感觉舒服的对手才能够演得出这 种戏，对，很重要。因为这一部剧，然后遇见了对方之后，你们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 就是一个非常年轻，然后聪明，然后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一个28岁的人， 还把年龄说出来。 因为我们在戏里，我们的年龄差距是15年。 对， 哇，15年的差距也太大了吧！我无法想象，就是找一个大我15岁的男人呢。我觉得，多多少少思想上还是生活的作息啊，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。如果现在找一个15岁比我还要大的大叔给我拍拖的话，我不知道有没尝试过。你自己本身接受到这个姐弟恋吗？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呗。如果想要看到这个完整版的影片的话，赶快去到勾炫的 IG 就能观看到了。守住勾炫 Beyond Trend。